现在最近不是在讲那个哈，历史的垃圾时间哈，它是一种停滞的，没有什么变化的，它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一种状态。说这一段历史这怎么样过呀，特别难过。我再回想女性的一个处境，尤其是意大利女性，从1940年代之前嘛哈，整个的意大利女性其实全是垃圾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终于结束了这个垃圾时间，是吧哈？现在历史开始了。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我选了意大利语一样，好像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似的。我觉得一个人其实很难 去选择自己哈，真的，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想法本来也是一种幻觉，不一定是真的。作为女孩子吧，绝对不要让自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在社会上孤立无援，然后社会空间缺乏，会导致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是誓死捍卫的就是这些东西，一种可以出去呼吸的，可以在天台上抽根烟的自由。 你现在收听的是 Edition 与随机波动共同发起的一档女性访谈播客 Her Edition。 Her Edition 意在呈现属于女性自己的篇章，希望通过多元的对话呈现不同女性看待世界的视角， 对于世界提出的问题回应女性的答案。 欢迎大家收听 Her Edition 的第三期节目，我是冷建国。 我是张之琪。 那在今年的38妇女节这个时间段呢，随机波动联合 Edition 品牌在全国的三个城市举办了听众的这样一个观影活动，然后放了一共三部电影吧，一个是意大利女性电影还有明天，还有英国的这个 NT Live 这个戏剧初步举证，然后还有一部影片是上一期节目的嘉宾文彦导演的《小飞的女孩》。 对， 然后我们三个其实在北京也看到了还有明天这部电影的首映礼，然后知琪跟视野哭得很厉害。我们 痛哭 出了影院，然后几乎同时就想到了今天节目的嘉宾，想要跟这位非常合适的老师来探讨一下这部电影，以及这部电影背后的意大利女性，然后意大利的历史，然后意大利的文化。那我们热烈欢迎今天节目的嘉宾也是随机波动的老朋友陈英老师。陈英老师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意大利语译者。陈英老师和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陈英老师什么时候看的还有明天这部电影呢？ 我在那个就电影院看的，应该是有10天了吧，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去看了。 这部电影其实还蛮出人意料的，现在豆瓣上有23万人打分，并且维持在9.4分已经很久了。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部电影的？您喜欢它吗？ 我挺喜欢的。我一般情况看电影的时候也比较少，这个电影一出来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关注，就是刚一有可能我就去电影院看了，然后有很多我特别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们当时看完之后哭了，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他虽然是那个非常悲苦的那个处境，是非常非常让人 难受的一种处境，很窒息的，但是他也有非常快乐的调子在里头。这就是他的这个电影的可贵之处，他有一种呼吸感，一种自由感。所以他在那个比如说菜市场，他去找他的那个应该是他跟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一个女的，他们的那种感觉，他们在咖啡馆去喝咖啡，然后还有在那个一些公共空间的一种表现，就是除了在那个知琪的家庭空间以外都是非常非常愉悦的，展示了这个女的，就是这个哈叫戴利亚这个女的，她的所有的情感资源还有社会空间，就是她活动空间。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作品，我其实从女性的角度其实有看，但大部分是从意大利的电影传统去看的。所以我们大家角度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意大利电影一直到现在还在吃新现实主义的那个老本。然后这个电影一出来，首先背景是罗马是那个新现实主义的一个重镇。然后很多电影都是在那儿拍的，比如说你们看帕索里尼的片儿吗？比如说他拍的那个乞丐阿嘎道呢，就是那个哈，一个盲流，就一个男的，他妈妈是妓女，然后他整天就游手好闲，也不工作，就是出去偷东西， 然后展示的那个城市空间，他一天的那个生活那种真实场景。所以他那个黑白，其实当时帕索尼也拍黑白嘛，很多人当时都是拍黑白。这是一个方面，他就是对于这个新现实主义的一个强行模仿，连这个颜色都要模仿。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歌舞剧的情节，这个也是意大利的那个喜剧的一个精华。他基本上就把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电影史上一些精华都放进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意大利的艺术喜剧，你们当时看的时候，那一帮女的在他们家门口那吵架，就是因为爱面子的事情。然后这个也非常典型，基本上就是个 cliché， 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一个固定的刻板的东西在里头的。所以他就，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优异的学生。就是你们比较熟的那个 Tornatore 托纳多雷，就是那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的托纳多雷，是西西里人，然后他一直在怀念他的儿童时代，包括他的很多电影都是跟西西里有关的。他这种怀念不仅仅是怀念他过去的时光，他也是怀念的是电影的黄金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 Paolo Coletta 完全也是走的这个路子，他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怀念。虽然他的主题，他的故事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他讲一个女人，这个罗马女人的一个故事，但是总的来说是中间流露了很多的就是生殖快乐吧。这个是在很多的女性叙事里面所缺少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的好多的那些揭示女性处境的时候，她会把它弄得她过于苦涩，她反倒是一个虽然是遭受暴力，遭受各种的非常糟糕的一种生活吧，但是她整个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生殖快乐在里头，这是非常珍贵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她还是跟意大利的电影传统有关的，就是这个面孔的选择。帕索里尼在选人的时候，他就是最绝的一招，就是一张面孔就讲一个故事。你看帕索里尼的那个马太福音，每一张脸出来都是惊呆了。阿甘本在里面还演了一个弟子的，所以他把所有能用上的脸都用上了。这个 Coletta 在这个方面也是天才，我觉得他选的面孔。他选的面孔，其实你们可能关注的是那些主要人物，他在一些次要人物的那个选择上，比如说那个尼诺，就是他那个以前的男朋友，错失的男朋友，那张面孔就很典型。然后还有他那个公公叫奥多利诺，那张脸也是富有历史感，然后富有故事感，甚至包括他女儿 Marcella， 还有他的那个女儿的男朋友 Julio， 那张脸一出来，那个 Julio 那个脸一出来，我就特别有罗马感。所以他在那个面孔的选择上，我觉得真的是达到了就是帕索里尼的那种水准吧。帕索里尼喜欢非专业演员，但是他选的应该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虽然路子不一样，但是可能他也有那个妆造的效果，这些面孔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之前不是看了那个成年人的缓慢生活嘛，比如说相比而言吧，就是比好坏吧，这个选面孔的好坏，那个就是彻底的失败，每一张脸都是错的。 这个视角好有趣。陈英老师，那你觉得这个女主角自己的脸是一个有故事的脸或者有代表性的脸吗？ 比较有故事的脸，但是没有其他的，甚至没有配角更典型。她的那张脸明显有点就是过于文气了吧。 我刚刚听陈英老师讲这个，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看过的意大利人的脸太少了，甚至无法分析出这些脸是什么样的脸， 而且对那个影史的了解不足，阻碍了我们获得更多的乐趣。 对，就是我记得我们俩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那个尼诺一出来，我就跟建国说，我说你看他长得像不像罗伯特·德尼罗。就是我们对意大利人的脸的这种有非常有限贫瘠的认知，仅限于此。 就是那些面孔全是新现实主义风格的面孔。但是他们当时走得更极致，就是没有任何美化的成分在里头。但是现在他至少有一个风格化的过程。这个是这个电影，是我当时看的还挺高兴的，非常心满意足的从电影院里出来。 那看的就是非常悲伤的人是看到了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是悲伤吧，就是觉得最后一段还是感觉很振奋，是那种激动的哭，不是悲苦的哭。因为这个电影它的结局其实是他，哎呀，我觉得我们说到这儿就要有一个 剧透预警、 嗯、 就如果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如果你还想看的话，那在这里你可以稍微跳过一段因为它这个电影我觉得是不能被剧透的。 对，它后面有一个悬念， 对，它有一个 可能和你的猜想不同， 对，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在结局的一个反转、 嗯、 其实这个反转是这个电影很精彩的一个高潮吧、嗯那这个反转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前面的铺垫的漫长的过程中，我们都以为女主角要跟着她的情人私奔，但是最后发现她其实是跟无数的意大利女性一起去了投票站。 嗯， 这个其实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1946年的时候，意大利女性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对，我们也想问一下陈英老师，对这段历史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观众讲的吗？ 当时在这6月2号的时候，那次投票是全民投票，去选择意大利是搞那个君主立宪还是搞那个民主共和。当时萨伏伊王朝不是统一了意大利之后，然后而且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睁睁的看着墨索里尼上台。他希望墨索里尼能够就是缓和国内的一些矛盾，能够遏制这个哈、啊、共产主义思潮呀那些。后来就导致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 嗯， 后来这个墨索里尼被消灭之后呢，然后法西斯倒台之后呢，当时就陷入了巨大的混乱，结果他自己就逃走了，就是王室就逃走了，然后整个意大利就是群龙无首，然后就是德国人来了，德国占领了意大利一段时间、 嗯、 然后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这个就是帕索里尼经常拍的那个萨洛共和国的事儿。 嗯， 到最后联军的帮助下，意大利人在搞那个抵抗运动， 嗯 嗯，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就解放了哈，他们就选举，然后就排除了这个哈、啊、王室对于意大利的一个统治嘛，建立了一个共和，意大利女性就参与这个选举，参与投票，所以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次选择。这次对于意大利女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意大利就法西斯时代。男的都出去打仗了， 嗯， 然后这个城市里面好多工作都需要人去做，然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很多女性就出去工作， 嗯， 然后有很多女性是参与到这个政治活动，然后抵抗运动、作战之中的， 嗯， 还有很多的女性知识分子，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契机。所以解放之后，突然之间就发生了一个哈大的一个历史转变。所以这个投票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先想说一下我看了这个事儿的一个反应吧哈。我当时非常错愕，我当时惊呆了。我当时惊呆了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去私奔，我当时是觉得费了这么大个劲儿，原来是个广告，是个选举的一个宣传。然后但是最后我又非常的欢喜，这个整个的过程非常复杂。 嗯， 这整个心理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意大利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他们这个作为经常要去投票，因为他政府经常换嘛，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人都已经放弃投票了，已经不投票了，大家都不参与政治了，也觉得没意思。然后就现在好像拍出来这一个片，然后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有啊，大家都去投票吧，还是有用的。所以当时是这样的，第一个冲击是哈，然后我自己回过神来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高潮哈，非常高潮。我最近在想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在想哈，现在最近不是在讲那个哈，历史的垃圾时间哈，它是一种停滞的，没有什么变化的，它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一种状态。说这一段历史这怎么样过呀，特别难过。我在回想女性的一个处境，尤其是意大利女性从1940年代之前嘛哈，整个的意大利女性其实全是垃圾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终于结束了这个垃圾时间是吧哈。 对。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结束垃圾时间的一种展示吧哈，它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一种凝视、 嗯、 到最后我觉得是非常高超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他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这是后知后觉的事情，当时是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哈、 嗯、 德军占领之后，女性然后站出来要去做抵抗运动，然后去作战，然后在这个工作中也获得一些自己的自信嘛。 嗯， 当时比较有重要代表的人，其实还是比如说有一个作家，我翻译过他的作品， 嗯， 阿尔巴德·切斯佩德，塞斯佩德斯是那个写《秘密笔记》的那个女作家、 嗯、 那个女作家当时就搞抵抗运动，她是做广播的，她的化名为克罗琳达，克罗琳达就是哈木兰， 嗯， 就中国的木兰这样一个形象、哦、她是个骑士，非常厉害。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哈，有很多代表呢，包括你们知道比较熟的克罗奇， 嗯， Benedetto 克罗奇就那哲学家， 嗯， 他有几个闺女都特别厉害，然后都是在战后重建这个精神废墟，他都是反法西斯分子。然后还有那个Natalia Ginzburg， 就是我最近在翻的，她是个犹太人，她丈夫就被杀死了，她丈夫是因为反法西斯又是个犹太人就被杀死了，被德国人杀死的，杀死在那个罗马。这个 Natalia Ginzburg 跟她丈夫姓了吗？不是，她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 Carlo Ginzburg， 就是写那个哈，奶酪与蛆虫那个作家，那个微观史学，她儿子特别，两个儿子都很出色，所以就是他们一家的。所以她丈夫死的时候才三十多点嘛，然后她丈夫就留了一个遗言，说是你不要伤心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哈，总是有人要牺牲。然后她说以前呢都是通过我，你跟这个外面的世界接触。因为金斯伯格也是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其实一个女性，但她自己没有自己的任何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她都是通过她丈夫的朋友去跟外面接触。她说我死了之后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继续搞艺术创作，因为她知道她妻子是写作的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要争取这个公共空间，就是要参与政治。金斯伯格其实他自己本身其实在他的个人的就是生活中其实政治并没有很重要，他是诗歌很重要，他写作很重要。他后来就参加了这个金斯伯格作为作家参加了议会，而且一直坚持到底，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一直到他去世有很多年都会去积极参加这个政治活动，而且是一直在表达自己的一个思想。所以战后你其实整体上无论是从工厂然后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一大批这个女性的一些代表，然后女性也可以开始投票，所以这个时间段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间段，而且他讲这样一个故事以这个结束，我后来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感觉，现在历史开始了。 我们其实也很喜欢这个结尾的设置，好像你整个影片的过程，这个黑白虽然是一种对历史的致敬，就是同时你看起来其实也不免有一些压抑，然后虽然就是这个导演安排了很多这种意大利电影标志性的喜剧元素在里面，但是当你看到这种家暴的场景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恐慌和害怕。我觉得这个电影就一直把这种基调积压到了最后，就是直到这个女主角在街上狂奔着的目标是这个投票站，而且在投票站她跟女儿的对视，我觉得就不光是终结了可能一代女性的这个垃圾时间，同时也为后辈带来了新的可能吧，然后包括女性当她来到一个公共空间，她可以跟一群公共空间里的陌生人同时无声的凝视她追赶而来的丈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还是非常动人的， 充满了那个就是戏剧感，我觉得有点舞台剧的感觉了整个，而且它中间会有很多的歌曲， 是 他对这个家暴的处理也是艺术化的，这种方式也很妙，这是一个亮点。这个家暴的事情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他的那个手法，我们知道意大利包括西班牙他们拉丁情人哈，他们拉丁情人是一个层面的，他们在这个哈爱情上即使是这种暴力上他还要去掩饰，这一切都是出于爱，所以他的那个叙事就是这样子。到后来其实到六七十年代有一批人也是这么唱，说这个女人你是我的，当我说你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它是一种所有权的一种宣布吧哈，而且她在这个整个家暴的过程中又唱了那个歌曲，然后跟她当时真实发生了什么之间呢就是非常割裂的，让后面的人可以看到，我们当然处于醒悟的一代，她当时如果处于这个家暴之中的这个人可能还会迷信当时这个歌曲中体现的那种叙事，所有的暴力是源于爱情，这是一个myth，这是一个就是迷思，就是一个迷信的一种可能是蒙蔽了很多人，蒙蔽了很多代人。这个故事在这个地方也用得很妙，他把这个歌曲家暴然后包括当时的舞蹈然后都结合起来，然后又揭示了很多东西， 这个对于暴力的呈现方式以及结尾 这个女性选择去投票而是不是去私奔。其实我也从豆瓣和一些专业的影评人那里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就包括有人会认为是一种非常理想化和美化的结局，就是她去投票这个事情真的能够改变她的生活吗？就她回到家里是不是会意味着这个暴力的升级，就是好像个人的叙事突然间丝滑地嵌入了一个大的历史的叙事。那女人回来当她面对她具体的处境具体的生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不少观众在看到这个影片激昂的结局之后一种隐秘的担心吧。陈英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呢？ 嗯，我觉得完全没有担心的感觉，因为她的整个故事把这个女性的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已经展示出来了，包括她女儿对她的支持，包括她的朋友对她的支持，而且他有很多份工作，而且他自己藏这个私房钱的这个整个过程他是有所保留的。而他的目光充满了勇气，他自己如果底气上来之后呢，即使是故事在重演，但是我觉得也不会重演很多。因为这个意大利后期的就是女性解放其实就是由这一批人开始的。因为他们是在就是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大城市这个整个的后来的历史潮流的一个改变其实是从这一批人开始的，而且必须从这一批人开始，他们是最早醒悟过来的一些人。从后面的结果来看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吧。所以他的这个叙事不算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一种叙事，其实还是比较能够尊重当时的一个现实的。因为意大利的整个的南北差异非常大，这个故事发生在罗马是非常可信的而可能的，但他的社会资源还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士兵， 对， 在某种层面上代表了一些哈更为先进的一些东西嘛。当时在美国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得更好一点吧。 对，我今天在做功课的时候也查了一下这个1946年的全国的这个国体公投，它的投票结果其实全国来讲呢是有54.3%的人选择支持共和制，然后45.7%的人选择支持君主制。但是在它主要的意大利主要的几个城市里面其实是只有罗马和那不勒斯选择了支持君主制，这就是刚才陈英老师讲它的南北之间还是有蛮强的这个地域差异的。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罗马，所以刚才陈英老师也说非常符合当时罗马的一个社会的现状吧。对，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的是他在最后一幕在投票站这个情节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跟这个迪利亚一起来投票的女性是在前面的剧情里面出现过的一些配角。然后比如说是他做零工的这个服装店的老板，然后还有他那个女儿的准婆婆吧，当时来他们家吃饭的这个准婆婆，他们都出现在最后这一幕里面。然后从这里你可以认出这些人，然后再往前去回想他们出现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谈论了政治，只不过他们谈论政治的篇幅很短，就像一些散落的线索被这个创作者植入到这个剧情里面，直到最后一幕出现之前可能观众并没有把他们联系起来。 对，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她这个女儿的这个准婆婆，她有一段就是跟她的丈夫在这个冰淇淋店的门口谈论到这个投票的事情，她想讲话，她想发表她自己的看法，但很快就被她丈夫这个无情的打断。然后我就会想说，其实那些没有能够讲出来的话，没有能够在家庭中形成的辩论，最后都导向了投票站的这一幕。你感觉说女性最终是用投票表达了她们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且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都是所谓的偷偷来投票的，即便他们的丈夫不是像迪利亚的丈夫一样是这样一个控制狂或者家暴者。我就想到说去年在那个美国大选期间，我看到很多美国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个偷偷投票给民主党的红州妻子，我看到好几篇报道都是写他们，就是写说比如说有这个民主党的拜票的人员去敲门，然后这个妻子就会打开门，然后非常小声的用这个口型告诉他们说 我投的是民主党， 对，他说我支持的是民主党，你可以不用进来，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就会想说其实虽然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刚刚陈英老师也说可能美国在这个电影里代表的是一个更为性别平等的一股力量一个文化，但是其实在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就是沉默的妻子，就是在丈夫夸夸其谈 政治的时候，他们可能选择微笑和沉默，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他们的政治主张可能最后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表达出来，被大家看到。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这个电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 其实这个非常正常，一个家庭内部可能就会有几个不同的就政治立场吧。 嗯， 意大利有一个哲学家叫安东尼奥·内格里，他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最大的成就，在思想上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那个女性解放的这件事情。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事件。我们从那个女性去投票、女性表达政治立场，的这个举动，也就可以得到一个验证。这是第一次一个哈、比较让人欣喜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他们是经历历史的一代，就直接经历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不是直接参战的，但是看到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变化，然后积极去表达他们的一个思想，到现在也是。可能如果在一个家庭内部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再去聊的话，可能有些女性也会选择就不说了，因为可以避免很多家庭矛盾，可以避免很多吵架的这种事情出现，这种情况出现。 我也想问一下陈英老师，如何看待就电影中这种男性的暴力和男性暴力的来源的？您刚才一方面提到了这个男性长相就非常符合这种电影叙事标志性的一种脸，我其实看到这个丈夫的脸的时候，就是确实第一眼就会有一些害怕，然后紧接着他在影片的一开头其实就打了他妻子一巴掌，然后他妻子就会说你的暴力其实是来源于你所经历的两场战争。就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个历史垃圾时间的终结，我也有一点感触，好像他的终结同时也是一种对战争的告别，就是这个暴力不仅来自于男性自身，也来自于历史，也来自于某种战争的创伤。 就是我对于这个就他当时的一个解释， 嗯， 这个女的在说哈，这个女的她自己其实不相信这一点的，不相信自己遭遇的暴力是因为她丈夫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她自己说这个时候有很强的调侃的口气在里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借口，而且是这个女的是意识到她是一个借口，所以她就在重复这个借口，然后但是她是有意识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是法西斯溃败之后，她丈夫是很明显是个法西斯分子，然后她作为法西斯的士兵，就是黑山军参加这战争是绝对的。然后她在战后之后经历了这个价值的一个溃败，然后精神的溃败，整个人是非常崩溃的一种状态的，所以她要通过暴力在自己的家庭内部获得这个权利的一个肯定。同样的这个处境其实除了在意大利，当然在德国纳粹在结束之后呢，就特别遭殃的就是这些哈，作为以前的纳粹分子在战后对他们家人的一个虐待吧。其实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就是帕索里尼，他父亲作为一个法西斯分子，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被抓了，在非洲还坐了牢的。他回来之后他的那种态度，因为帕索里尼是绝对是反法西斯的嘛，然后这样的家庭就会导致家庭彻底的破裂，家庭破裂之后呢，就导致他跟他母亲就逃走了，把他父亲就彻底抛弃了。他的这种关系是历史决定的吧哈。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借口，就认为啊，我打了两次仗，我整个人很崩溃，所以我要发泄一下哈。但是这个是一种彻底的借口，它本身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文化传承，它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传统。首先这个他的妻子是他的所有物，他作为一个物的形象出现，所以他妻子每一次要出门做一个什么事情的话都要向他申请，我可不可以去，我可不可以去，他是不能够自由出入的。为什么说他是一种糟粕的文化传承而不是一种就战争的伤痕呢？因为很明显的他的那个女儿的男朋友朱柳是没有参加这个，可能是还没有机会去参加战争。这个暴力的战争结束之后呢，但是这个习俗中的这个暴力没有根除的，它其实是那个法西斯文化带来的一个遗迹吧，也是一个残存的东西吧。因为法西斯的当时的时代的时候，他推崇的男性形象就是那些男性沙文主义的那种体现，就很霸道，非常粗俗，非常身强力壮。然后就他推崇的女性形象就特别能生孩子，因为他需要炮灰嘛。然后谁生了很多孩子就是英雄母亲，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围绕着这个女性的身体，包括母亲，包括女儿，她都是一个战场，暴力的战场嘛。 嗯， 然后无论是就是她的那个父亲哈，嗯，还是她后来的那个女儿的男朋友，她同样的那个姿态是一样的。意大利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当然它也是一种不仅仅是意大利的问题，这种家暴的现象对于这个妻子的控制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普遍的，到现在也没有根除的一个东西。 嗯， 它是一种文化传承性的东西，其实是。 是，我就想到去年其实您翻译出版了一本马拉伊尼的小说《声音》，就是它其实也是探讨的主题也是男性施加于女性的一个暴力。然后在小说《声音》里面其实有这样一段话，写的是他认为这与其说是天性，不如说是历史原因，谋杀是男人社会使命的一部分，并非属于女人的，因为在男性的成长教育中会训练他们谋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男孩子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被送到一个群体中去训练杀人或是被杀，不是吗？你想那些或近或远的战争都是国家的指令，让他们进行训练，为战争做好准备，开枪、刺杀、投掷炸弹、割喉、乱砍。幸运的是，女人在历史上有其他职能，也就是照顾、护理、喂养病人。总之，强奸跟谋杀是男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敌人身体的征服和控制是很正常的。可惜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女人被看作了敌人，她们的自由会威胁到男人的地位，这也是不难发现的事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解释了陈英老师刚才提到的这种文化和历史的深远的影响吧。 的确是，这个是马拉尼反复强调的一个部分。然后马拉尼因为现在到现在意大利三天两头还是有女孩子或者是女人被她的男朋友或丈夫杀死。 嗯，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身体上让这个女性消失，她到现在还是这个征服和控制没有得到彻底的实现之后的一个恼羞成怒。 嗯， 你看像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个女性也会自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男性，她出去的时候就要向这个男性汇报。 嗯， 这个女性能够获得就是自由出入的一种我出去不用跟谁说，这种状态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了。 嗯， 到现在的话，那些被杀死的女人基本上是在那个想要实现这一步，我想出去跟谁聊天，我想出去见谁，这是我的自由。在这个获取自己自由意识的同时，激怒了男性，然后就导致他们的死亡。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吧，它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我想讲一下这个马拉伊尼，就是马拉伊尼本身一辈子写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围绕这个主题，就是男性对于这个女孩从小开始对于这个女孩子身体的一种控制，一种长期的占有，一旦有什么偏差就会导致这个暴力事件出现。嗯，马拉伊尼本身这个人的出身也非常特殊，他父亲是一个就是人类学家，在日本，他小时候在日本的。他在日本京都待了蛮多年的，因为他父亲是个反法西斯分子，所以战后的那个文化重建，女性文化的重建，这个马拉尼尼占很大的一部分，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排前面五个的话，他可能都要排前三这样一个人物。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硬气的一个女孩子吧，就小时候，当时因为他们作为这个反法西斯分子，日本又跟是意大利在一起的，然后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又没有饭吃，反正整天就饿得要死，然后那么小的小孩子反正就饿到牙齿都掉光，然后每一天都怀疑自己会死，因为这个日本人可能把他们杀死，然后天上的飞机因为当时在战争嘛，也可能把他给杀死，然后幸亏这个日本战败了，然后他们才得到了这个自由，就回国之后又过了非常多年的艰难的一个日子。所以后来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捍卫自由，就是能够优化就是我们至少是一半人的处境的这样的一场战争之中吧。 嗯， 所以他的小说，他的那个随笔啊，各种文章一直都在讲这样一个主题，这个社会这个暴力的根源。 嗯， 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聊一下跟这个还有明天同期上映的另外一部电影《初步举证》，它其实讲的也是一个性别暴力、性暴力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女主角 Tessa 她其实是跟还有明天的女主角迪莉亚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一个女性角色，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女律师，然后在职场上、在法庭里、在这个 男权社会的这个游戏当中都是显得非常的清醒和游刃有余的，但是他同样也是一个性别暴力的受害者。他自己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才意识到说这个个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免于这种结构性不公的伤害。这个好像也回到了我们刚才探讨这个还有明天的时候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还有明天里可能这个问题是投票重要，还是说在个人层面的这种自救重要。那可能在初步举证里也涉及到这个改变社会和改变自身的这样一个问题，两者之间是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可能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女性具体的生活里大家都会做出一个不同的判断和选择。也有很多的女性题材的作品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个体和结构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和张力。我不知道对于陈英老师来说会怎么看初步举证这个电影，以及怎么看这个电影当中反映的这种个人和结构之间的张力。 就是初步举证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揭示了一个其实是非常久远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本书，是一个女法官写的，这个女法官她就做了就差不多二三十年法官，然后就发现比如说一个人去偷了东西杀了人，是这个杀了人的这个人去要去解释为什么我没有杀人，他要给自己辩解。这是最荒谬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被强奸了，他是个受害者，但是他要受到审判，所以他一定要再讲这个故事，这是最荒谬之处。但是大家都到现在哈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法律可能在很多时候还是在继续现在的这个模式。这个电影非常好，我觉得初步举证可以去唤醒就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哈改变自身还是改变这个社会，我觉得还是改变自身。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一直在说这个个人空间的问题，在这个还有明天里面就很明显哈。所以它是一个很喜悦的一个片子，因为它除了一个家庭内部一个非常窒息的空间，他有很多时候是在外面工作的。他在外面工作的过程中就会有新的可能，比如说他会遇到那个那个美国士兵，然后他会遇到那个女性的那个老板，就是让他去缝衣服的那个，他如果想要去求助的话他也有更多的可能，所以他就有很多社会方面，他不是一种自我孤立的状态。作为女孩子吧，反正从自我做起，改变自身，绝对不要让自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在社会上孤立无援，然后社会空间缺乏，会导致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是誓死捍卫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可以出去呼吸的，可以在天台上抽根烟的自由。因为我们整个的历史文化，家暴属于历史文化，但是历史文化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这历史文化总是让女的心存幻想吧，有很多爱情幻想呀，有很多就是颠倒梦想呀，反正就是会导致女性去放弃自己的一个自由空间，就让她自己陷入一种比较孤立的处境。 我觉得小到女性出门，大到女性的选举权和工作权，其实都是女性走出孤立的状态进入公共空间的一种方式。我其实对还有明天里面呈现 Delia 的这个工作状态也是印象深刻，我们能看到她既是要征求丈夫同意才能走出家门的一个人，但同时她也同时打着多份工，就是她早上要去给老人打针，然后再去这种衣服店给老板送她做的这种成品，然后再去修补雨伞的这个店里面去上班。然后同时这里也表现了这个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就她明明是一个修补雨伞的熟练工，他还要带学徒，但那个学徒只因为他是男性就可以拿到更高的报酬。 这个有点太刻意了，作为电影来说 还要专门呈现一下 专门呈现一下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他拿回家的所有钱其实都被丈夫拿走，并且一直在被嫌弃钱少嘛。其实我看到那里的时候就想到菲兰特的那个小说《凡人的爱》里面，就他也提到过说他母亲在家里加工手套挣钱，然后后来给富人区的太太小姐加工成衣来赚钱，然后 然后这个在那不勒斯的女性中间很常见，但是她母亲即使这么繁忙，然后赚到了一些钱，但依然不被她舅舅承认对家庭的贡献，她就反省到 即使是她自己，她那个时候也是看不起母亲的这种劳动，没有意识到母亲对家庭做出了什么的。就我觉得这里面探就这两者对女性跟工作的关系的探讨都是很有意思的。女性是什么时候获得工作权的，女性的工作是什么时候被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那除了知识生产性的工作，我们要如何认识女性这种日常的工作，她这种日常的工作又不是家庭中的照护，其实她也是走到社会上去，但她在打一些这种零工。我就记得之前应该是陈英老师给书城杂志写过一篇就意大利历史上女性的这个工作问题的文章，就是您也提到在不同的文学作品里呈现了这种女性工作的面貌，比如费兰特她其实写的很多女性都是写作的女人，是思考的女人，但其实在更多文学作品里我们也能看到各个阶层的女人是如何工作的。 工作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从那个二战时候给女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就是她们开始工作，然后开始就接管这个城市的很多方面的一些运作。我刚才说的秘密笔记那个里面就非常典型，秘密笔记呈现了两代人的一个就是女性能够从自己也不接受自己的工作贡献，到最后然后通过这个贡献工作自我实现，然后找到自己的自我尊严然后自我身份的一个过程。就两代人，那个写日记的那个女的就叫瓦莱利亚，她是一个就小时候上贵族学校的一个家境非常好的一个女人，她会说好几门语言，然后日常用语就跟她朋友在一起都说法语的那种。然后她就在一个贸易公司里面就做一些先是从那个肯定是从小秘书做起，到最后变成了这个公司无法就离不开的一个人物，就很多事情都得靠她，每个月也要赚挺多钱的支持家用，而且不停的在涨工资。但是呢她母亲就觉得你应该让你丈夫去挣钱养家，这不是你的事儿。然后她自己也觉得我出去工作是一种她要帮助她丈夫，并不是她自己喜爱工作。因为在二战后很多的贵族家庭都已经陷入贫困，当时要不然他们活不下去，所以是为了这个原因她去工作的，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什么东西。她女儿是一个学法律的，然后她女儿就说我要学法律，我要成为一个大律师，到时候我就不用像你这种处境了。她就特别就不理解她女儿产生的这种新的这种想法，通过工作去，她虽然一方面在工作中还是获得了很多东西，她跟她那些做家庭主妇的女的就已经区别开了，没有那个共同语言了。然后但是他自己还是传统的那一块，认为他这个工作并不是他为了自己去工作，他是为了整个家庭。这个事情非常微妙，到最后在六七十年代大家整体上的思想就发生了一个变化，然后工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吧。因为我们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生活空间呢？只有通过工作就通过工作就是给你营造了一个家庭之外的一个环境，然后让你建立一些社会关系。 对，我记得在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看到蛋爆发了一个微博，他也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他盛赞这个电影，同时他说他觉得中国观众对于《还有明天》的理解和喜爱也是拜陈英老师对费兰特的译介所赐。然后他说这个费兰特的作品这么多年在中国的这个持续出版，其实让很多读者更了解了意大利的文学和文化，然后也从中其实看到了某种我们与意大利的这种镜像的这样一种感觉，包括家庭结构，包括我们这种在工人阶级城市的这样一种生活状况，其实都跟我们小时候或者是比我们更年长的一辈人的生活很接近。对，然后我记得陈英老师上次来我们节目聊碎片那一期的时候，你也谈到过说这种全球性的费兰特热。我记得当时您说费兰特在美国的成功其实是因为他比较符合美国人对意大利人的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他其实体现的主要是意大利的一种异域性，就是他的异域风情。但是可能他在中国的成功也许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共通的经验。 对 对，所以我也想问陈英老师，您觉得 费兰特这些年在中国的这种传播以及被接受的状况，是不是真的让中国的观众也好，读者也好，对意大利的文化更有兴趣了，有带动其他意大利的文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吗？ 我是觉得挺明显的。然后在那个就费兰特之后，我们对于就是把那个很多的可能当时那些作家一出来的时候没有介绍的一些东西就介绍过来，比如说我现在后面的一个工作，我最近在翻那个Nadalia Ginsburg， 就是那个犹太女作家的作品，也是跟那个费兰特在中国的传播也是相关的吧。后面也有一些女作家，比如说最近也出了一本叫《湖水永远也不甜》，是一个80后的一个女作家的一个作品，也是一个成长故事，也是两个女孩子，但是已经没有像那个就上一代人那么走运了，因为就是整个经济啊各个方面变化没有像60-70年代那么的快了，所以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就是还是有影响的，就是对于意大利文学的关注至少是还比较多的。比如说简单来说吧，我们对意大利的那个20世纪文学介绍的空白非常多，有很多挺多的重要的作家没介绍过来，比如说唯一一个进入到这个文学史的里面的一个就学课本的时候会学到他，就是那个艾萨莫兰代，这个也是费兰特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也会做他的一些介绍吧。 哦，太好了，我记得我是看碎片吧，它里面提到了多次他受到莫兰代的写作的影响，然后我就在多抓鱼上面搜莫兰代，等了好多个月终于买到了他的那本历史，就是应该是很久很久之前出的一本 书，之前翻译， 对， 历史就相当于当年的那个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的一个作品，他讲那个二战的时候，而且这个对于费兰特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个女的去讲历史，这个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那个历史开始的一个那种暗示到处都是哈，所以包括这个莫兰代也是有意识的去讲这个，除了这个你对于女作家的关注，当然对于其他作家的阅读也会有这个一些兴趣吧。 您刚才提到说其实费兰特的热潮也让国内的出版社开始译介引进很多可能我们之前错过的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那我想问陈英老师，就是在意大利国内这些年的一个写作和出版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女性作家涌现出来吗？就是在费兰特的热潮之后会有一股比如新的女性主义写作的热潮吗？因为在我的观察里以及这些年就是看了一些国外的文学界的采访，会发现法国其实是有这样一股写作的热潮，而且非常具有多样性，包括去年还是前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这个我燕南，它其实在法国引起的反响也很大，然后在去年年底出版了这个老女孩，就是在探讨和支持鼓励女性单身生活然后单身养老的这样一部作品，在我们采访法国女性作家的过程中，他们也提到了这些年的这样一个出版的潮流，不知道在意大利是不是有相似的这种文学和写作的趋势呢？ 因为这些年我比较关注就是每一年有12本那个瑟雷加奖的一个评选作品，的确这个倾向还挺明显的，就是大部分都是女作家。去年好像还有一个作品获奖的也是一个女作家，就这两年全是女作家获奖。那个女作家我是翻过的，叫别特兰道纽，就是那个被弃养的女孩。然后她是关注这个中部靠南的一个地方的一些处境，讲了很多问题，她在她新小说里面不仅仅是女性问题。她会关注比如说这个环保呀，这个代沟呀，就是她自己有个女儿，她女儿中间上着学她就不上了，然后就在家里面待着，其实也是跟我们非常当下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代人已经无法面对这个世界，他有的时候会在家里面把自己封闭起来关一段时间，然后又找到他的新的出路，然后所以他那个书叫脆弱的年纪，其实主要指他女儿的那个比较脆弱的一个阶段。还有就日益蔓延的暴力，他女儿为什么要去在家里面待着，就是因为他出去念书，他作为一个小镇的一个女孩子去大城市念书，然后在路上遭抢了，然后就是也是一个暴力事件导致他的一个心理发生了一个变化吧。当然中间还会牵扯到一些女性的问题，比如说中间的核心事件就是一个谋杀事件吧，就是他在他们那个村儿有两个那个游客， 女孩子是英国的，然后被那个放羊的强奸然后杀死，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一个人逃命下来。所以整个故事不仅仅是讲这个对女性的一个暴力，也讲的是这个社会隔离的一些现象，就移民的现象。就是这个强奸犯在彻底被隔离的一种状况下，就相当于他只是跟羊在一起哈，他怎样在山上放羊带来的一种就心理失衡。所以他的主题是还是非常严肃的，就是而且是非常宽的。然后之前的是 Comedalia 像空气一样，那个得奖的也是女的，她关注的是疾病的问题，它是一个非虚构。就费兰特带来最大的影响还是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就是以第一人称去讲一个故事，所以他就很难说他是一个非虚构还是虚构的那种哈，给人的那种可信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现在比较主要的一个潮流吧。 我们看还有明天的时候，我也会想到那个我的天才女友的剧集，就是意大利语给我的感受就是一直是这种吵吵闹闹好像马上就要打起来的这种感受。就是因为在还有明天里面，无论是这个女性在社区里面的这个争吵，还是他们夫妻在家里面的争吵，就都给人一种战斗的感觉。就我也想问一下陈英老师，就是关于意大利语，就是您为什么最初会选择这门语言，以及从最初的陌生到现在的熟悉熟人，就这门语言对您来说在印象上和感情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是我选了意大利语一样，好像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似的。其实是意大利语选的我，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选的是法语，其实是。你们知道范叶吧，就是那个翻百年孤独的那个他是西班牙语的，他跟我的想法一样，他也报的法语。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他跟我是一年的，同年出生的人，可能当时阅读的那些东西都很类似。然后受影响的可能读的都是同一批的那个哈、法语译者做出来的东西，就觉得这个还不错哈。然后他也是被调剂到了这个西班牙语，然后就学位。我们都是被调剂的。我觉得一个人其实很难去选择自己哈，真的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想法本来也是一种幻觉，不一定是真的。意大利语本身它是以元音结尾的，所以它就听起来响亮。我如果去法国我去吃饭的话，那个饭堂就是那嗡嗡的声音，在意大利就是喳喳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法语是比较低沉的嘛，意大利语就本身就很吵。然后因为它语言的特点也吵，所以唱歌剧也挺合适的。所以我学意大利语之后，我觉得在那个思维情感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学意大利语会变得比较开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这个文化本身它对于吃喝还有对于美的迷恋，它会影响到你。因为它是一个半岛嘛，它对于这个大海的热爱也是可以传递给我的。所以我还写了一些文章专门表达我对于这个大海的一个偏好。这个是在后期学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看见一个山，你要学会爱它还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你看一个大海，你要学会去享受它，学会去拥抱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因为你首先你得会游泳啊。所以你们如果去回忆一下四部曲里头，就是大海的故事是非常多的。菲兰特的比如说暗处的女儿，所有的故事都是在海边在海边展开的。而且四部曲里面基本上从头到尾，我估计有三分之一情节都是跟大海有关的吧。很多重要的情节都在海边发生。所以他的这种地域偏好也影响到你的那个整个世界会得到一些拓宽吧。因为我自己是在一个山脚下长大的，其实我对大海的热爱也是后面一点点学到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吧。一个人去选择学一个语言，而且一直往里面钻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宝贝吧。 所以从您最初学这门语言到您现在教您的学生学意大利语，这种语言的学习方法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吗？就是在过去这些年中， 现在工具特别多呀。以前我们就拿一个大词典在那查哈，然后所有的生词查出来，然后去一点点去攻克我们的当时的那个纸质的复印的东西。我们当时连教材也很匮乏，我们是资源非常匮乏的一代。但是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结果是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用，然后学生的水平越来越差，就非常悲惨了。 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哈，比如说我自己的学生也是这种状态，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大三的时候，大家都张口来就来，意大利说的都好得很，全班人不是说一两个人说的好，基本上都上课的时候呱啦呱啦说半天，想要表达的日常东西没有任何问题的。十年前我的学生也是好多优异的学生，到现在我们学生张口越来越难，工具是越来越好用，就是你看无论是音频啊越来越方便，视频啊各种，我们以前哪有那么，我们以前就拿一个磁带在那听，只有磁带，也是我可以理解现在状态，因为他们现在受到诱惑太多了，太依赖工具，反倒自己的能力就没有那么的太那个什么了哈。 说到这个依赖工具，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越来越依赖那个所谓的机翻啊，就是 AI 的翻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如果想要做一期节目的准备工作，可能要看挺多英文的材料，确实是用一种原始的方法吧，就是自己阅读，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就查一下字典。但是现在可以把一整段的内容直接复制给ChatGPT， 可能还有一些插件甚至都不用复制，但我不会用，但就是反正就是可以用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它就可以帮你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而且它其实翻译的水平是越来越高，能够感觉到随着它那个系统不断迭代，它对于文章那个理解包括它输出的语言的那种流畅程度确实是越来越强了。我不知道陈英老师会怎么看这种大语言模型 AI 对于翻译工作的一种影响吧。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当时那个这个东西一出来，然后大家都说啊特别好特别妙，然后我也好奇，我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退休了然后就不用那么吭哧吭哧整天一个字一个字做，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然后我当时还挺高兴的，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畏惧啊什么的，因为它有新的工具可以去试一下嘛，然后我就去放了一段文本进去，然后错荒谬的东西特别多，然后比如说人家就是爬山那个词哈，有一个东西跟那个流口水就挺像的，他说他去流口水，然后我就觉得惊呆了，然后这个也太富有想象力了，因为你查字典的时候可能也有流口水这个事情，流口水的天空，这是意大利的表达，其实他是想讲什么呢，他是讲那个阴云密布，你知道那个哈，阴云密布啊，水墨色的天空啊这种，然后就被他自己直接翻成那个流口水的天空，像这种就频率就太高了，因为我们这文学文本它艺术性又很强， 是， 然后它的那个语言的那个又特别精妙，所以就没有办法，你再去看它那个真的看得好闹心哈，可能一些以就是信息为主的，以信息为主的我估计它还是挺管用的，但是我们这个我看了一下，我说哦好像也没什么用，但是有一些重复性的东西，有一些就是没有歧义的，因为那个文学文本的存在是因为它一个词它就要在反复用不同的词表达一个意思，或者是它是用隐喻系统去表达的，就是一些没有创造性的一些工作它做挺好的，所以它我是非常认可这东西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但是目前为止的确是就我测试的好几次，基本上所有的我都试了一下，还没有看到比较理想的，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过于单一，就词语搭配非常僵死，所以就也不行，因为那个文学每一个人他的那个色彩是不一样的，而且需要有特别个人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经常用的是因为比如说他会提供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比如说我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鸟叫怎么用汉语说，你去问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对于这个文本的理解，然后你要依赖他给你理解，然后你就会形成这个错上加错的一些东西，反正就很那个，就是你要去用他不是他用你，然后现在最悲哀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有一些同学学外语的同学可能就变成了他用你了，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他如果彻底依赖这个东西，他自己的这一部分就发展不起来了。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好奇，陈英老师，你后来还有在追《我的天才女友》的剧集吗？ 我看过后面新出的那个。 哦，他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拍完了， 已经最终季了。 你们没看吗？ 我们还没看。 我记得您在2020年来随机波动做客的时候就提到说，您其实在翻译的时候眼前有特别强的这种画面感，在您翻译小说原著的时候，就是后来看这个剧集就会有一点觉得跟自己生成的这个画面有出入，就是您看了这么多年一直看到比如最终季，还会觉得有这种两个画面之间的冲突吗？ 肯定冲突呀，因为那个是夸符号翻译，是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 嗯， 如果我去看别人做的一个翻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陌生的文本。 嗯， 就是关于同一个文本，因为你已经对它形成一比较固定的一种感觉了。 嗯， 然后你再去，当然也不是说排斥吧，但是就是跟你当时想象的不一样嘛。 嗯， 其实我们翻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看一个文本，嗯，这也是比较保险的一个过程。有很多尤其是景色描写，你脑子要呈现这个景色，然后你再用汉语重新讲一下这个景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尽量比较忠实原文形成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其实翻译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所以这也是它最大的乐趣所在吧。 嗯， 它如果是一个重复性的，谁愿意坐在那儿翻译这个产品说明啊？他就做的也很生气，一个狗屁工作。他如果是创造性的工作的话，他会有快乐在里头。 嗯， 所以这个也是机器目前为止还是哈， 嗯， 即使有一天真的是人机器化，机器人化，然后机器和人之间发生了这个哈交叉啊拥抱， 人机接口了、 啊、接口了哈。虽然我觉得挺遗憾的，我觉得人的一些隐秘的啊一些私人的东西还是挺珍贵的。 嗯， 嗯， 但是既然这个事情是这样发展的，也是我们无法挽回的。因为每一代人有自己的处境，像我们这代人还是属于特别就是传统的那种， 那种不一样，包括阅读都还是尽量就是在纸上阅读、 嗯、 所以这个新一代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一个哈情感模式，我觉得我是一种开放的姿态。 嗯， 然后我们这一代人结束之后，另外一代人有另外一代人的生活。 陈英老师最后能跟我们预告一下比如今年您会有哪些译作出版吗？ 嗯，今年还是蛮多的。今年不是刚开始出版的这个20集经典切斯拉巴维塞帕维塞的月亮与篝火，是我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书，是因为它的那个整个故事的一个讲解其实跟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有关吧，成长经历有关。 嗯， 他讲的一个男孩子然后满怀希望的去美国然后又回来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去看世界，发现那个世界就在自己的家里，然后他回来找自己的故乡，大篇幅的讲乡下的一些他跟自然的一种链接吧。 嗯， 嗯，所以这个也可能是未来人类会消失的一部分吧，它也是一个充满怀念的一个作品吧。 嗯， 嗯，他是个都灵的一个作家，他在42岁的时候就自杀了其实，但是他写了蛮多的，然后还有一系列是3本《美丽的夏天》，讲一个女孩子的一个成长故事，然后还有《在孤单的女人中》，也是一个关于女人的事情哈，《山上的魔鬼》，讲的是一个人虚空的一个富家子弟，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的事情， 嗯， 反正就是3个中篇吧。 嗯， 嗯，然后也是他的，所以这个就是3本，再加上刚出的就4本，这个作家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出版。 嗯， 再一个就是一个索马里在做的一个书，就是路易萨穆拉罗，就是我之前有说过，其实这个跟那菲兰特也非常相关的一个女哲学家。路易萨穆拉罗其实一直在讨论这个母亲的问题，就是母亲对于女儿的一个打压，还有那个女儿对于母亲然后不承认母亲的这个这是所有故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排斥。 嗯， 包括莱农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他是非常排斥的一个关系。穆拉罗把这个东西理了理，就是试图重新建立一种秩序吧，所以叫母亲的秩序，母亲的象征秩序。 嗯， 还有一系列就是我刚才说的娜塔莉亚金斯伯格，所以今年跟去年一样，去年就出了很多书，今年也是。然后金斯伯格就是那个女作家，之前是介绍过的，就是她那个 Lexico 家庭序语只翻过一本。其实她对于英美女作家影响非常大，英美的这一系列的一些作家有时候写小说的时候就致辞就是金斯伯格的一句话什么的。这个金斯伯格的几本书，一个叫亲爱的米凯莱，还有一个就是瓦伦蒂诺。 嗯， 她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个女性的形象看到的生活吧。 还蛮期待他的作品的。 是那本母亲的也很想看。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记下来这些书的名字也不要担心，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发布在四月，四月还有一个世界读书日，我们之后也想请陈英老师帮我们拉一份书单，就是可以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书、这些作品、这些知名的意大利的女性文学作家的作品可以列进来，然后给我们读者做一个参考吧。嗯，那今天非常感谢陈英老师， 非常开心跟陈英老师聊天， 是百忙之中来跟我们聊天，而且感觉 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比较有用的。 我跟您聊天，我觉得更能看懂， 像上课一样， 对，更能看懂。还有明天了， 是。 那谢谢陈英老师做客《Her Edition》这期节目，也希望我们下次早日再见吧。 欢迎你在小宇宙、微信音频、苹果播客、豆瓣、网易云及喜马拉雅等平台订阅收听，我们下期再见。